是讲起到政府做内外，真正做内外的，是被假道，所以今仔就爱在大家做中的事情奉献。他说：“谁是真做礼拜的人？”圣经说：“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”在从圣经里面出现了，在这边“要”这个字，“要”哦，这英文的是哪呢 ？seek，s-e-e-k-s， 一律就讲老寻找这个意思。我们的上帝在寻找，紧紧找来外的人。我少年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对我说：“龙杰，我看你很热心，你来我教会做礼拜，你教会的礼拜不好啊！我教会就是么正规教会，你的教会没有上帝，我的教会有上帝啊！”50年前，曾经有人这么跟我说，我当然不能够接受这个人的话嘛。他说我教会么正规教会不好。可是我在我们正外教会做礼拜，一次一次认识上帝，谢拜谢拜，给你献那个恩典，献那个爱呀。一共，我教会没献呢，一教会有献呢，这个更好笑了。我们的上帝能够被 monopoly 的吗？那那献呢还能赢吗？哎没，献呢还能赢去吗？哎就哎没就没讲了嘛。信哪能信哪能还能赢去吗？哎吗？没。圣经里头讲，哪能信哪呢？是无所不在的啊。这个人啊，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自傲他自己的礼拜，可是他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我自己是一个紧紧找来外的人。以色列人就来外鬼前年了，就那先来过的老就来外了呢。以色列人已经就来外鬼前年了，为什么我们的神上帝还要寻找真做礼拜的人？因为在上帝的眼中，以色列人不是真做礼拜的人。那么谁是真做礼拜的人呢？耶稣给了答案了，那就是第二段跟大家分享，叫做如何敬拜上帝。耶稣说，献乃是灵，所以百义的必须与圣灵和真实百义。这节圣经里面讲到了献乃，讲到了灵，讲到了圣灵，讲到了真实。耶稣怎样讲什么呢？那人做礼拜敬拜上帝，那人就用圣灵，用心灵。另外一个 slide， 就是圣灵 spirit。印尼字不是指圣灵，这个 spirit 是指我们那个人做礼拜那个心，那个人的圣灵。所以耶稣说，上帝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。拜他，伊就讲，那那里就来拜，那那是用心思就来拜，就来拜，咋学舞，咋再讲，咋年资，咋年龄，咋背景，都冇关系。不是说一个有学问，一个有年资，一个年龄大的人，一个很有才干的人，他就是一个真做礼拜的人，不是。耶稣跟我们讲的，就来拜。用圣灵是做礼拜，做一个真做礼拜的人，跟学问、跟年龄、跟才干、跟年资、跟背景都没有关系的。耶稣说，圣乃是灵，所以就用圣灵是做礼拜跟拜做。意思就说，当我们做礼拜的时候，那代表那个心里，代表那个心里带着我们的心来。我们会在这个礼拜当中，我们会经历，我们会领受 上帝给我们的平安。今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慰，上帝给我们的亮光，上帝的医治医治也领导我们。我白先讲过，我母亲，我的母亲不认识字的，50多岁，我的几位跟我做礼拜。他曾经对我说：“我去做礼拜，能请假我咪会请，牧师讲主我也听唔到明白。”但是家母从他做礼拜第一次开始，他就没有停止过做礼拜。我是个仔，我孔明昌，我行出见你的时候，就见你们见那人，我走出这个房间门。我脚一踏出房间门，我又马上收回去。为什么呢？我看到我的妈妈跪在客厅那边祷告。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爸爸祷告的。我爸爸是第二代基督徒嘛，但是我看到做礼拜不久的妈妈跪在客厅那边祷告。我脚退回来，因为我不要吵到跪在客厅那边祷告。因为我不要吵到他的祷告，他没有想到我这么快起身吧，所以他就在那边祷告着。弟兄姐妹，我的母亲不认识字啊，没有读过书，他不会唱歌，没唱歌，听到了也没明白。他做礼拜没有多久啊，怎么会变得那么有心呢？早上天还没有亮，在客厅祷告呢，为什么呢？我就跟我拿到答案，有一天我拿到答案了。50多岁做礼拜，到他70岁的时候，他有一天跟我讲，那时候他身体已经有一点不好了。他说：“除非我走不动，对于我没更多，我电力还可以走礼拜，我一定会做礼拜的。”他继续讲什么？我可以走礼拜，我心有平安，我走礼拜。我生活有力量，有依靠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母亲，她不是带着学问，不是带什么背景来，她来做礼拜，她用心，她用心灵来做礼拜的时候，她成长。看到她不懂的字，不懂得唱歌，但是会看到她的成长，她晓得感恩，她向上帝祷告。他是真做礼拜的人，所以耶稣跟我们说，上帝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，与那的心是走来外。当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工作了，感动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我们成了真做礼拜的人。还有心灵还有一个意思，那就是什么？找来外人的主观，做礼拜的人的这个主观。比如说有的人他觉得站起来唱歌比较好啊，有的人就觉得我坐在那边唱歌也好啊，啊有的人觉得祷告要站起来祷告，有的人觉得跪下来会更好。那这些其实都是什么？主观。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祷告一定要跪下来，也没有告诉我们唱歌一定要站起来，没有的。因为我们的上帝，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，他不是看我们跪呀，不是看我们站啊，他是看我们什么？看我们的心。先来看人的心，因为耶稣讲了，耶稣讲你要怎么样，用心，你就带着心，带着你的心灵，搞上来面前敬拜上来，心灵就跟着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就在礼拜，看着大家去，你来跟我莫需要去，你也莫需要排疑虑，明白没？啊，你看着大家跪，你也来去，也来说，莫想要排疑虑的，因为上来你看着讲，哇，讲的跪的。哇，讲的可对，哇，真有心，因你呀，你老讲讲就声音话，声音讲人那个扑人来嘞。 个人那个菩提老的，圣经要转来几道啊？外在不重要，重要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现在是你，所以你敬拜伊，要带着心与心，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做礼拜最重要的就是用心，心来做礼拜。第二，耶稣告诉我们用诚实，诚实，这个英文是 truth， 那是指什么呢？那就是指真理。第先哪个道理？第最讲先哪个最讲道？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上帝的道的时候，有两句话。第一，先哪个道是神明；第二，先哪个道是真光。神的道是生命，神的道是真光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，神的道会领导我们呢，丰盛我们的生命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刚强我们的生命，使到我们的生命成长。当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，神的道会领导我们，成为我们的亮光啊！神对我们说话，现在在那里拱我，在我们心中对我们的说话。那神的道怎么样领导我们？借着诗歌啊，借着见证啊，借着感恩啊，借着抢安啊，借着讲台信息啊，借着服事啊，神的话就领导我们。所以记得，谁是真做礼拜的人？第二人是真做礼拜的人呢？耶稣说，用心是做礼拜，但呢，做礼拜就安，先来给我，先来给他。是你的感动、亮光、安慰、医治、平安、领导那人，这就是叫做真做礼拜的人。我想两个样，有一个小孩子，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看见的是他玻璃杯里杯去，给我一讨厌啊！一就问阿爸这个话：“爸爸，你说上帝创造的都是美好的，苍蝇有什么好的？”讨厌死了的，飞来飞去的啊！哎，这个小孩子跟问爸爸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的爸爸，我总讲这边鼓励给你听啊！我现在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以前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很不喜欢做礼拜，每一次他去礼拜堂都是爸爸妈妈逼着他去的。那么为了怕他做礼拜一半偷偷的跑出去，偷偷的溜走。所以每次带他去做礼拜的时候，要他坐在椅子上，爸爸坐他左边，妈妈坐在他右边，他就不能够溜走了了。爸爸妈妈跟他说：“好好坐着啊，好好听我去讲句啊。”他就很不爽了，他就很生气了。所以当牧师要讲道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耳朵掩起来。一种精英一样的啃骨力，他不喜欢他爸爸妈妈逼他，还要让他坐在那边嘛。可是有一次做礼拜的时候，牧师做礼拜的，他又把他两边耳朵遮起来。可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说他不灵不灵，那一只苍蝇在那个小孩子的面前飞着，然后在他的额上爬着，然后又爬在他的那个鼻尖那边，又到嘴唇那边，哇呀，起仔也没得气呢，哇，真的很不爽，痒痒的。他就把他的手拿开，啪嘎拍那个苍蝇啊。他本来遮住耳朵不要听牧师讲道，可是就在他把他手拿开拍苍蝇的时候，牧师的一句话他听到了：“你要悔改。”他就听到这句话：“你要悔改。”一求到归前，他就听到这句话。回家的路上，这一句话一直在他的头脑当中出现：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。从那一个礼拜开始，这个小孩子再跟他爸爸妈妈来做礼拜的时候，他不再掩他的耳朵了，他一次又一次的听到神的道临到他。他成长，他更新，他丰盛的生命， 在藏龙马的巩固率可以更强天嘛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这藏龙马都在讲，是阿个样，就那把是用一样啃起的，是阿个样就你阿爸呗没？就是爸爸我啊，啊，因为你的孩子，你这个孩子问，上帝创造苍蝇有什么用啊？讨厌死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几十年前，你的爸爸就是一只苍蝇，归向上帝，认识主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说，我们用心灵做礼拜。当我们用心灵做礼拜的时候，神的话，上帝的道就临到我们了。能够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上帝，使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，使到我们成了真正礼拜的人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要敬拜上帝呢？耶稣说上帝是灵，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做礼拜是敬拜上帝，再来拜是敬拜圣人。那么为什么要敬拜？为什么要敬拜上帝？我去拜别的不行吗？很多人拜其他的啊，那为什么我要拜上帝？那我要问你们了，三条路有不少的人不是印尼百姓那样，那么今天你为什么要拜上帝？你为什么要做礼拜？启示录给我们答案，启示录有四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敬拜的，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歌颂我们赞美的。那就这四段，这四段是什么呢？没有时间给大家读。第一段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礼拜要拜上帝，讲到很难的，难道找来拜敬拜圣人？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主，从造宇宙万物圣人，所以难道敬拜难道圣人？但你难道圣人去救助救赎难道能做救难道生命是难道引望生命的做？第三，那人虽然是行判作，但是那人虽然是得信一作。这就是启示录第四章、启示录第五章九到十节、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、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。没有时间了，我不会一样一样的解释，我就解释其中两个。一，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主，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，这是启示录第四章。本来要带领大家读，现在不读了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启示录第四章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一个人，他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，他得到很大的感动，所以现在没有带大家读，不过你们回去可以读。一读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，一心得到敬拜感动，结果一下就写了诗歌，他就创作了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什么？千古不朽圣诗。这首诗歌叫做唱啊也唱不厌的，而且几百年来人都在唱的。那首歌是什么歌呢？我们圣餐礼拜一定唱的，刚才我们大家都唱过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因为启示录第四章给他的感动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创造宇宙万物圣人，我就敬拜伊，一切的引诱都归好伊。请问，你唱这首圣哉圣哉的时候，你的心会不会动啊？你要感到心动，因为你要想到，我现在到上帝面前敬拜，这位上帝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他还是我阿爸父。还是我对天上的阿爸，你的心要动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动，下个月圣餐礼拜的时候，你要让你的心动，不要不动。多久心没有动了？心不动就不会成长了。心的定呢？心那么定呢？就是没进步。我们要心动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所以上帝是创造主，我们要敬拜他。人都要敬拜他，一个人，另外一个是来，除非他认识自己是被造的，一堆心灵性压力和圣来同造，那么他就是不会不认识上帝，他也会去找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来敬拜，因为他知道我被造，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嘛。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自己是被造的， 那么他就会寻找，就不会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相反的，他会拜什么？会拜自己造的神啊，或者按着自己心里面的欲望，就着自己心底的一个需要，一个拜，一家而拜个心啊。我不是说过了，做生意的人，他们一定拜什么神？不知道，三六罗金就能找生意吗？做生意呢，一般上他们拜什么神？财什么？来，那大声一点，两个字不啦？一二三，财神。啊，做生意的一定拜财神，怎么没有去拜打不公呢？怎么没有去拜土地公呢？拜财神，你从他拜了财神，你就知道他心里面要什么，财源滚滚嘛。所以难怪有一个人说，从一个所。从一个人所拜的神，就知道他心里要的是什么。可是今天我们继续一起，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呐。为什么？我在路上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人啊，这个人我熟悉的啊，我就问他，肯定的呀，我要去买车，我要去买屋子。那我又看到他旁边啊有一个人跟着，我就问你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他就告诉我，看红鱼啊，看风水的。哎，弟兄姐妹们，许多人要建屋子，许多人要买屋子的时候，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找那个风水师来，对不对？要那个风水师指指点点给顾问，是不是怎么样？是不是？是就讲是，不是就讲不是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呢？你呢？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相信上帝的人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建屋子，我们要买屋子，我们要不要教会风水佬？我们要不要去请教那些风水的人来看看一下风水怎么样，有没有风水，要不要，需要不需要？来，一二三，好像那个不字讲得太小声了，来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不需要。啊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不需要？为什么不需要？讲到这样，没需要，但我问你，真的没需要？为什么不需要？那我给你的答案 很简单的，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风是他造的，水是他造的，你还要找什么风水呢？我讲吗？你担心风水吗？那个人现在从造宇宙万物，轰一脚聚一脚呀，你怕没有风，你怕没有水，我讲嘛，所以讲，我讲嘛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记住啊！你看，我们的信仰看很简单，当你有这个信念的时候，我创造万物的上帝，他是创造我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那我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什么？轰吗？聚吗？轰现在在。聚先来在，风那么好咧，聚那么好咧，他先来几多咯？没风个先来几多咯？没聚他先来几多咯？风他再聚啥开，他先来几多咯？对不对？啊，要记得哦。他们不是拜，他们不是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他们相信的是被造的，所以他们当然烦恼。我风吗？我聚吗？我们不需要啊，明白了没有？不需要，为什么不需要？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：“现在心里头是东北，爱睡了，红叶加阴阳，一头呢怎么老了？水源何去？么何？也是帮很多人讲的，敬畏现在，信靠现在的人，我们要记得，这是圣经里面很宝贵的应许哈。第二。 我们的上帝是救赎主。有一段圣经就是讲到啊，另外一个 slide 讲到我们的这上帝是救赎主的哈，他拯救我们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救赎这两个字，另外一个 slide 啊，不读圣经了，救赎是做礼拜的中心啊。跟哪里拿到新创来外，就是纪念耶稣的救恩啊。那那谁呢？也是纪念耶稣的救恩。所以讲到耶稣救恩、耶稣救赎，就是各种咩来外的中心。每一摆的礼拜，都是提醒咱们，耶稣基督一个下面，一个下在恩典，一个救赎恩典。我们都知道保罗这个人，他很热诚的传福音，他到处向人家传福音，要人家信主。你知道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什么？他曾经说：“我本来的都弄行些呀，我不配，因为过来我的匹配高位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？”哇，这句话让我们的心震动。跟另外三六十家何等人呢？就是因为谁呢？血乃的恩典呐！保罗他一想到救恩，一想到他本来是个罪人，但是耶稣的救恩临到他，救赎了他，赦免他的罪，他心里面是活着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如果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，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心会慢慢冷淡的，我们会失去起初的爱心，我们会失去那个活着的心。唯有好像保罗一样，我们不断的经历，我们感恩。我以前跟大家说过，我们感恩，感谢主，我的神基督徒，感谢主，我的神做礼拜的人，我们会经历到神的那个救恩，救赎的恩典。好，讲到这个救赎恩典，我很喜欢这节圣经节，我祷告常常用啊，你们可以背起来，这边背不起来回家去背哈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一二三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老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诗篇118篇，再背节，我们把这些圣经节背起来。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救赎时候，那人首先纪念搞事情了，耶稣救赎咯，救我灵魂咯，救我身体都咯。难怪有人讲，等我老了，给你做礼拜的。还有事实，牧师牧师，我爱做礼拜，但我预备身体都呢，我预备上天堂。他没有想到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不但救我们的生命免了死亡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在我们的平常生活，我们会经历到这位主怎么样看顾保守我们，怎么样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怎么样与我们同在，怎么样带领我们。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。我祷告常常用的。我说了，如果不是主的恩典，牧师应该是我跪拜的。所以现在牧师给我的感谢主，因为主给我，我因你定的选填道，就做完你给我选填道。不是，我在我的生活上我经历。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2018年12月31号，少年们大爷，十年我生以后就是讲，我赛车绝对没人搞。那个时候下着小雨啊，那么我在车走差不多半年以后，电话忽然间响了，所以我一边驾车，我就跟那个人讲话，啊，也拍电话呢，杀了我拍你，杀了我拍你什么？因为有结婚啊，因为牧师他要问我这个结婚注册手续啊，这个在注册结婚那个手续是怎么样？那么他们人家是东马打来的嘛，我就一边驾车。我就一边呢跟他讲话了。那个时候我的车是走在高速大路，好，另外一个 slide， 有三条车道，我是走中间的这一条，然后旁边有其他车，那我走中间这一条，那因为我要跟他谈话嘛，我的车就自然什么慢了一点了，要不然牧师走高速，我不是百一就是百二，好啊，那个时候就没有百一百二了，那我就这样慢了。就在我在走，我在讲话的时候， 我的左手边有一辆楼里车，他就在我前面大概100米左右，突然间失去控制啊，从我的左手跑到中间的车道，又跑到右手边那个车道，他从这边跑到这边，又跑到这边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另外一个 slide， 你们看到没有？这辆楼里就停在路中间了。我在讲着电话，我也看着前面牧师娘，一看到哇就喊叫了哈 ，OK 啊，就很惊讶了，感谢上帝。我那时候就踩我的这个汽车，我的汽车就这样慢慢慢慢停下来，所以这个就是车，我的车，我在这边驾车，然后在这个楼里之前呢，我终于把我的车停下来。那时候在下雨，知道吗？你看距离不远呐。距离不远，感谢上帝平安。2018年12月31号，第二天，那个弟兄的女朋友打电话来给我，那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。一个牧师对不起啊，拍电话给你啊，我男朋友拍电话给你放心，使到你分心啊。我说没有没有，你跟你的女朋友，你跟你的男朋友说，牧师呢，谢谢他打电话来。因为他打电话来了，我的车驾慢了啦。因为他打电话来了，让我免去一场的车祸啊！你看这样的距离呀，德勤哥，只要快一点就发生事情，对不对呀？如果我车不是我家里没来我，不是这辆楼里失去控制这样的时候，我直接穿那个楼里，也就是我停车刹车来不及。这辆楼里我的汽车会直接撞进这个楼里中间，那么你说今天牧师还在吗？啊，牧师在套路什么了啊？刚下线呢，这里水泥我闪了一号眼镜，我有放在我的脸书，这样的一个事情都会发生，你从来没有想到的，这辆特别长的楼里会失去控制，从左边忽然间拦到路中间。我只要排快一点点就是撞了，但是我感谢上帝，我的主他是我平安，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所以我很喜欢这些圣经节啊，主啊，你给我一个名免了死亡，你给我一个卡免了不得，你给我一个美酒免了老美这个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上帝是救赎主，他救给我们灵魂的生命，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也是给我们生活上出人意外的平安啊！所以我们敬拜上帝，那人就找谁啊？静静找来拜的人，咱学务没关系，咱财产没关系，咱背景没关系，咱地位没关系。耶稣说要什么？用心灵用心找来拜，选来去祷灵搞那人，选来才能讲话，但人找到就找来拜的。讲到这找来拜圣灵呢，因为圣灵的重造天地万国主，所以那人敬拜，因为圣灵是那人救主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救我们，不单说给我们永生的生命，就是今天的生活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是他救给我们，给我们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来唱诗歌。有一位神，有一位神，很美的说诗歌哈。那人说，哎，这乃诗嘛，讲到你不需要拿全学呀诗呢，哎，这个诗啊是从造宇宙万物生的，这诗啊是救女感外的诗啊，要求翁啊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大家站起来唱，与那人心是情，灵是假所谓炫的。有一位神，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一位神。有权柄宣判一切罪恶，